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.com。 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，破迷信，讲真话，大军阀。 好啦，翻嚟啦。咁啊，即系其实都点解你要逼到系阿张建宗都要出声咧？咁确实呢两日咧，嗰、那个即系警，即系你唔系话讲警队，你系成个政务体系嗰、那个反扑系好犀利。 嗱，我啲生人咧，我谂开埠以嚟咧，从来、从来、从来系未见过 A.O. 咧系表达意見嘅 ，E.O. 又琴日啦，今日就 A.O. 啦 ，E.O. 都好啲，因為佢唔係呢一個嘅行政職系，唔係政務職系嘛，即係全香港嘅精英咧，除咗商界之外咧，其實最重要嘅管治班子咧就係所謂嘅政務官。 咦？唔係六四嗰陣時做過一次都冇啊？ 六四都冇，我記憶所及啊！我係因為港英嘅年代，佢冇需要啦，港英基本上都係。撐你香港人，即係喺香港嘅抗議，甚至乎即係支持中國嘅民主運動啦，希望即係一國兩制日後即係能夠對版啦。當然啦，嗰一役就係我哋致命添啦，係咪？但係點解頭先你講嗰忽咧？我想插一句，我啱啱睇到咧，黃慧倫嘅15分鐘之前咧嘅 Facebook， 佢話原來尋晚啊22點，即係10點咧，西環出咗聲明。怒插人哋屈佢咧，同黑社会同埋元朗嘅恐袭有关，所以咧西环切割完之后，就到张建宗切割，即系特区政府切割。 同阿边个啊？同阿何君尧切割啊，大佬。 但系都要同何君尧切割啦， 冇得切割噶呢一样嘢。 唔系你，如果你要切割嘅话咧，你唔可以斋讲。 你要做啊！ 你要牵头啊！即系你起码你至起码咧，领大咧又要喐咗手先。如果领大校董会已经喐咗手噶啦，佢叫呢一个教育局去调查，究竟佢同啲黑帮嘅关系有几深啊？教育局梗系做唔到嘢啦。即系你嗰个杨润雄，即系你真系好捻好笑呢、這个扑街，仲喺度话哎呀，凡事都有因果，会因乜捻嘢果啊？ 边样因边样果啊？ 我屌你老母！ 唔系，但系 你系咪想美化暴力啊？ 点解领大第一时间走出嚟？领大团换咁啊，大佬！ 乜你教育局局长嚟啊？你讲呢啲咁嘅嘢？ 唔系，同埋马会佢都要切割啦。 系 冇话岭南啦。 马会唔系啊，佢仲未。 喂，人哋英皇啊，已经召开救生会啊！ 救生会 DQ 咗佢嗰个乜嘢？佢嗰个会籍。 喂，好鱼皮噶，佢读咗咁多年嘅中学。系咪？起码读4、5年啦。虽然话佢后屘去英国读书。喂，所以其实你睇呢单嘢咧。即係大家從樂觀的咁多嘅角度去諗啦，不過我都從來都係要即係審慎樂觀嘅。就係、你睇到，如果西環尋日咁切，今日特區咁政府咁樣同佢切割嘅話咧，其實咧我哋未輸得曬。 啊！ 嗱，佢之前嘅策略好明顯啦，成個特區政府或者中央都好啦，佢覺得或者以為真係淨係一個逃犯條例嘅問題，所以咧我暫緩，甚至乎咧話立法會期完咗之後咧，就基本上自動失效。咁你班友仔唔收貨，其實佢係拗曬頭，佢唔係好明咧。逃犯條例基本上係香港人嘅一個爆發點嚟嘅。個爆發點係在於咩？係對一國兩制嘅不信任啊嘛。我哋係累積咗22年嚟啊，尤其是喺689當權之後，不斷係剝奪緊我哋嘅自由啊嘛。不斷喺度僭越緊個遊戲規則啊嘛。而係我哋呢一個形成咗我哋全香港人，包括 A.O. 包括 E.O. 包括消防員包括海關包括入境處嘅人，係一個逆權公民嘅年代啊！我上個禮拜我重新喺網上 download 咗一次逆權公民 哦， 我翻睇咗一次，即係我前後睇咗3次。 其實你覺得你而家好似㗎，同而家嘅情況，其實你去到沙田嗰鑊嘢咧，已經有呢種嘅感覺㗎啦。 因為點解咧？ 每個人都做自己嘅嘢，去幫呢一班示威者。你見到上面即係瀝源村上面嗰班人，係咁抌啲嘢落嚟，啲物資係咁落街，抌啲物資都唔夠，仲要落街屌走班黑警。 Exactly， 大家咧可以打逆權公民咧，即係睇佢嗰個線上播放。不過小心嗰啲 virus， 我都已經中咗啦，我已經，因為佢係大陸嘅。 咁你 BT 咯，唔好啊，我 都一樣嘅咋， 唔係我揾唔到啊，因為我有 Now 有 Netflix， 我唔知點揾嘅揾唔到啊。但係咧，佢比逆權司機同埋逆權大狀咧好嘅一個地方就係，因為嗰度係有英雄啊嘛， 系咪？嗰度有个卢武铉喺度啊嘛，嗰度有个的士司机喺度，即系我哋系有少少捧咗个英雄噶嘛。但我睇《逆权公民》嘅时候咧，我就发觉佢系完全配合紧我哋今时今日香港嘅环境嘅。嗱，我哋冇大台啦，每一个人做少少就得噶啦，你唔需要做得多。嗱，当然好多人做得好多嘅，系嘛？即系大家不停喺度 loop 最新嘅资讯啊，同埋即系最新嘅发展啊，大家又都好困扰啊。香港从来未试过 9.1% 嘅人患咗抑郁症嘅症状啊，咁样可能而家唔止添啊，18添啊，大佬系嘛？跟住咁多后生仔女，即系选择咁样结束自己嘅生命。喂，呢个其实系好悲哀 嘅。 但系你睇完《逆权公民》之后，你真系去睇下网上 download 嚟望一次，你又觉得其实我哋相对韩国咧？已經是當年的軍政府咧，係好一啲咁多嘅。喺嗰個1987裏邊嘅逆權公民嘅運動裏邊，喂，佢由檢察官開始抗命，跟住一個普通嘅獄卒，做啲記者，喂，喺嗰個咁樣嘅壓迫嘅社會裏邊，你諗下佢嘅報館係又係嗰啲流民係衝入嚟攞棍打嘅，亦都係。而是所有人都抗命，不单止是大学生。喂，差佬亦都要看看，你知不知道原来你掟催泪弹的时候，最后尾嗰个男主角，其中一个男主角呢，是被这个催泪弹掟喉咙掟死的。 嗯， 他还大镬，他们要在延世大学的校园门入面准备行出去，已经跟你抗命紧。 就是等于 Hong Kong 要条楼梯咁样嘛。 跟住啲人即系我自己都有悔疚嘅，成日话啲有掟石啊、成嗰啲嘅，成地都系嘅啦，系咪？斗掟汽油弹嘅啦，系咪？香港都未去到呢个阶段，我哋都禁住啲人唔好掟石啦， 系咪？即系 唔好掟汽油弹。 呢个你最近你同阿明啊嘅即系嘅通讯啊，其实佢都有啲 出嚟再同佢倾啦呢个问题。但系个问题就系、是，喂，香港人，喂呢一场系殊死之战。最后一战咁滞啦！喂，点解我哋唔攰咩？我哋真系好攰啦！ 我哋攰，但系林郑都唔攰吓。最近有消息传出嚟，啱啱啫，其实就吓，即系呢一个咧就系、是、叫做系公一班 A.O. 的分享啦。咁啊就呢个就系叫公务员 secret 啊，即系其实有啲人就摆咗喺连登嗰度。咁大家去睇下嘅， 分零钟唔系一个钟头之前到。 呢、這个即系大家留意啦。呢、這个其实 A.O. 即系发放消息出嚟啦，之前已经中过一次噶啦，就是、对上一次咧，即系沙田之后嗰次，即系林郑嘅部署啦。呢、這个元朗今次呢、這个嘅部呢、這个恐袭事件咧，其实咧。又系呢一班咁嘅 A.O. 咧就爆料嘅，嗱已经中过一次啦，嗱今次我哋再听佢点讲。你好，我哋系一班咧政府各部门嘅 A.O. 想补充更多嘅资料，最令到政府头痛嘅系一路以嚟示威者嘅行动虽然涉及暴力，越趋激进，但系从来都冇踩中不涉及无辜、不危及人身安全嘅底线。因此佢哋希望就藉此惹来民意反弹嘅计划忠告失败，但系政府冇死心。佢哋咧仲想奪回民意、哦，今次咧佢哋希望透過利用網絡水軍，進一步激發示威者同埋嗰五鄉民之間嘅對立，務求令到示威者嘅暴力咧會進一步升級，踩中上述所提及嘅底線，並進一步抹黑呢一班示威者已經走火入魔，就同白衣人無異。咁佢哋嘅計劃咧引爆波及無辜嘅衝突之後咧。進一步透過披露呢啲示威者係有黑社會背景，而進一步令到媒體咧不斷就將事件發酵，令到普遍市民都有示威已經慢慢變成黑幫仇殺嘅印象，令到普遍嘅市民都因為怕死而唔再去遊行示威，進一步去削弱佢哋嘅力量，然之後咧就開始清算，所以。嗱，呢個應該咧係各位進一步明白網絡水軍嘅作用同埋佢往後嘅盤算。相信以你哋嘅智慧，應該知道暴力嘅底線去到邊度，知道點樣去佈局先至能夠自勝。加油啊！嚇、啊！ 嗱，我覺得佢嗰個重點係嗰句， 啊、 就係不波及無辜， 啊、 不危及人身安全呢條底線。 啊、 嗯， 因為點解咧？好簡單嘅啫，即係上個星期我有機會咧。就同即系啲鬼佬啊，孤影其名啦，就系讨论呢个 咩叫 riot 嘅問題，即係所謂暴動嘅問題。佢話嚇，你呢啲叫暴動？你知唔知喺美國當年九十年代喺芝加哥嗰啲係叫暴動？ 嗯， 成棟大廈燒咗佢，嗰啲叫暴動。 嗯， 衝入去嗰啲鋪頭打爛人嘅玻璃，跟住咧就所有啲人咧抬電視機啊、抬雪櫃啊嗰啲翻屋企嘅，嗰啲叫暴動。跟住咧就係波及無辜嘅點咧？喂，人哋即係婦孺、細路。甚至乎大肚婆或者阿叔啊、阿嬸、阿伯，你都照去打人哋，甚至燒咗人哋間屋。嗱，呢啲就叫暴動。所以其實咧，我哋都即係引以為鑑嘅就係、是，嗱，我哋去到而家呢個階段咧，我相信民意咧，特區政府又好，老共又好咧，都諗清楚，你好難翻轉頭，亦都唔好諗呢樣嘢，因為你一次又一次咁，由立法會開始。如果再數遠啲啊，基本上你嗰陣時候放軟手腳兩次警總加兩次水局都係想咁嘅，不過你逆轉唔到啊。但係你喺立法會開始到做新城市廣場代到元朗嘅恐襲，你係逆轉唔到，因為點解？你個劇本你有太多臨時演員啊嘛， 唔係同埋啦， 啲臨記。是会塌掉的嘛， 同埋呢即係呢啲嘢呢有嗰个叫做係边际，即係嗰个边际效益 边际递减 嘅效应嘅。即係因为嗱啲人次次都觉得你啲部署呢係想即係民意翻盘。咁喂你咁充满计算，即係啲人会係永远你做任何嘢啲人都会 set 跟 guess 㗎。同埋你呢、啊、一次又一次咁样去计算呢，其实大家已经觉得你係好多阴谋。 係啊。 就算你听日冇啊，我都当你有噶啦。 你嗰阵就系， 如果嗱，佢个部署系想点啊嘛，黑白打打大轮啊嘛，吓死我哋侧边啲友啊嘛，系咪？我哋都鸡飞狗走啊嘛，吓到、嗯、你系部署唔到咁噶啦。第一，我哋真系喺雨伞运动之后 learn a lesson， 学习咗个过程噶嘛。喂，呢一样嘢系我哋嘅最高道德高地，我打又唔够你打啦，系咪？喂，我只有维持我哋嘅基本嘅道德底线，我哋先至能够同你抗争得到。你不断喺度挑衅我哋，好啦，借黑社会嚟打我哋，我亦都唔可以排除你渗啲黑社会嚟我哋个示威团队，系咪？你对打，跟住我哋都唔知道发生咩事喎，大佬。喂，大家都有多人戴咗口罩嘛，大佬点知嗰个影都系边个？你话斋 唔系社团人士都可能知企喺我哋嗰边噶嘛，你唔知噶嘛？你 都有咁嘅可能。 七月七号，侯志强都走埋出嚟啦。喂，当年占旺其实即系有啲社团人士都帮手保护学生啦，五年前。 唔系，但系咧，即系我觉得呢镬嘢啦，即系 你唔好谂呢啲嘢。 我当然我觉得就听日啦。嗱，第一你西环已经割席啦，第二。就係而家啦，何君瑤啦，就撲街度震，即係連錢尾數都唔走，唔係尾數都唔找啊！即係你聽個電話講啊，喂，一毫子都冇收過啊！ 嗱，何君瑤嗰度咧，我哋雖然好多人都分析過啦，都噏兩句啦，因為即係老實講，亦都開埠以嚟未試過咧，或者係好少啦，我哋聳人聽聞啦，係從來未聽過咧，俾個祖墳咧，或者係老豆老母個墳咧，俾人刮嘅。 梗係點解咧？ 台灣黑金年代未有啊，講緊。 點解個祖墳唔好即係你做咁撲街都唔會俾人刮咧？ 點解？因為自己衰埋自己㗎， 有報應㗎，即係呢個係七傷拳嚟㗎，傷自己，傷個多傷人哋嘅。嗱，即係如果你去搞人哋個墳嘅話咧。即係呢個唔係即係殺父仇人唔會咁樣做嘅，其實。 嗱，我覺得咧，我總結得三個可能性嘅啫、 啊。 第一就係示威者，第二咧就係你唔找數啲黑幫，第三咧就係你自編自導自演。嗱，示威者係有難度嘅。 好難。 因為點解咧？確實連 Google Map 都揾唔到。 菠蘿山嚟㗎，嗰、那個係其實係解放軍軍區。 嗱，雖然有人咧星期、啊。一凌晨嘅時候咧，已經起曬底。但係咧，老實講，我都同啲朋友講話，你俾200萬我，你俾2000萬我咧，我都唔敢去搞。 馬土伯，你知唔知嗰度邊度嚟啊？係解放軍靶場嚟㗎。 唔係嗱，佢嗰度係應該講屯門配水庫、粗炮區交界。你如果向南行咧，咁你會食解放軍啲彈；向北行咧，咁你只能夠跳落去個大水塘嗰度嘅啫。 你人生路不熟，你唔會入去㗎。即係兩條路啫。 得一樣嘅可能性嘅啫、啊，你住喺嗰個良田村，係咪良田村啊？ 係啊 ，Anthony 住喺良田村，自己有嚟嘅。咁你知道何君瑤嗰度喺邊度？ 係。 OK， 跟住你又帶我入去， 咁你屋企有锤仔㗎係咪，你总有呢啲咁嘅嘢㗎嘛，咁去搞囉。但好危险喎、啊、你呀、 啊啊、 即係如果假设你好危险喎、 啊。 喂，你做乜嘢俾人哋爆出嚟㗎？大佬以后唔喺嗰度，唔使喺嗰度住㗎喇喎，係咪？除非你走佬㗎喎。喂、 嗯、 虽然我相信呢个世界有呢啲疑事嘅，但呢个可能性係相对低嘅。但你话黑帮呢，我係都觉得奇怪。喂， 写圣火字，跟住又写呢个咩呢，升天蓝。 我觉得。 屌你嗱，一边写升天蓝，话呢个真係好扑街，呢个飞天蓝你写升天蓝。跟住呢另一边就写呢一个圣火字蓝。 跟住又有官黑勾结。 因为而家我哋睇苹果啲新闻啦，就见到就係话其实而家收取做嘢㗎啦，就好似又系圣火同埋 14X 㗎嘛。系啦，咁、 嗯、 好啦，即系如果系呢两个 吓，咁、啊啊、 如果系呢两个堂口嘅话咧，即系你写得圣火嘅咧，其实就但系呢个十四 K 有好大嫌疑嘅，因为你圣火唔会写自己啦，系嘛？ 唔系、啊， 你一定会写得嗱，大家都收唔到钱，唔系我写你好过写我自己。 唔系，同埋我觉得黑社会咧系唔会自己影张相嘅， 啊， 同埋老实讲，佢真系刮佢个所谓嘅祖坟咧，嗰日好似系星期。二定星期三， 真系嘢，好清楚啊！ 喂，大佬啊， 做紧无神论嗰阵时就， 喂，就算未找数都好 ，Anthony 拖多一阵先，唔系咁大件事系嘛？大家而家坐埋同一条 命啊，大佬，佢哋着草嗰啲人， 喂，迟啲找，唔系，所以我觉得个可能性都系低 啊。 所以我而家唯一觉得似嘅咧就系，佢系自编自导自演，因为点解你发觉冇发觉个坟咧？佢下边个坟系冇喐过。淨係把爛個忽啫嘛，同埋側邊有寫字啫嘛，同埋我覺得何君瑤出嚟講嘢嘅時候咧，係出奇地冷靜。 係啊，你好似你睇咗佢當晚嘅直播啊嘛， 佢同埋咧，佢係唔似咧，佢平時嗰種狂躁嘅。 啊， 佢平時好狂躁嘅人嚟噶嘛， 啊、 兩嘢就乒乒乓乓拍台嘅人嚟噶嘛， 啊、朝頭早對住朱海迪先至咁樣，晏晝突然間咁冷靜。 呢、這個就其實朱海迪咧都講過嘅。 如果sorry， 你繼續講先。 朱海迪同埋毛哥都咁諗，就係話咧，其實咧呢鑊嘢咧，佢係有得翻身嘅。即係如果個雲俾人搞嘅話，因為佢即刻變咗受害者嘛，係嘛？ 佢亦都係呢個危機裏邊脫困嘅一個方法嘛。喂，佢連續兩日咁高調出嚟講嘢嘅時候，喂，突然之間，喂，可能有人叫佢收皮啊？喂，講少兩句啦，你越講越出事，你同林鄭啊，基本上係一擔擔嘅大佬，變成過街老鼠。喂，但係我嗰日見到佢。个回应咧系好矛嘅， 嗯， 啊完全唔似啊，嗱，因为点解咧？我得两个感觉啫，虽然我冇俾人刮过啦吓，就算你刮过，因为我是天主教徒咧，我就唔系好信呢啲嘢啊。但系喂，你一系就好愤怒，一系就好伤心，我睇唔到，包括佢喺现场，包括佢嗰晚，佢嗰晚我系睇佢直播噶嘛。咁當然啦，我留咗個 message 啦，大家都有幾個 like 啦，我就喂大佬你會唔會揸人錢啊咁樣嚇？咁、啊、當然玩噶啦嗰樣嘢，但我覺得佢呢條咁嘅賤人， 乜都做得出， 自編自導自演。 你 share 出嚟啊嘛，阿劉蟬嗰個記者會，劉蟬咪講咯，即係以阿何律師平時嗰個性格，仲唔第一時間報警？哈哈哈！ 笑得几开心个、 啊、 样， 笑到钟景辉咁嘅样啊！ 大家抄翻 Cable TV 喺佢嗰个 Cable TV 啊， 闹啊你都有嘅。 刘伟强， 港台 刘业强， 刘业强 ，sorry， 刘业强嗰个嘅记者招待会，香怡局 啊， 18:30，大家唔好嘥时间、啊，因为刘业强唔系 大家都睇好 都系闷 嘅，系啊，刘闪讲英文啊，头嗰15分钟系。 唔係，所以我覺得咧，呢條咁嘅賤人咧、 嗯， 我覺得佢係似啲咁嘅人嚟嘅、 嗯。 喂，呢啲咁嘅嘢佢都做得出，但係咧佢又唔會去到太盡。因為如果我真係要刮你個墳嘅話咧，我真係係啊嗱，我嚟我黑幫，喂，我哋話齋可能係是哪乜都好啦嚇，是一個幫會都好，我梗係刮你下邊啦。 嗯， 有咩嚟係咁打爛前面嗰忽就算㗎，係咁以寫下啲字啫嘛。好啦，如果你話示威者。除非我 Anthony 喺嗰度住好熟路嘅啫，當然而家你話百幾二百萬走出嚟逆權運動嘅話有，咁但係學你話齋有報應嘅， 系咪、 啊？有报应噶。 即系如果你刮得人哋呢啲嘢嘅，我就唔惊啦，因为我 呢个系双重报应啊！呢个系双重报应啊！ 搞得自己唔系搞得人仇家老豆老母嘅坟头咧，就系真系用翻伍子胥个公式嘅、啊，即系当年伍子胥喺楚国嗰度就即系俾人冚家铲，佢搬出去，跟住佢系逃亡去到吴国之后咧，就攞一队兵打翻去楚国啊嘛。咁然后咧就即系跟住咧就攞个 checklist 出嚟对住咧嗰堆政敌嘅父母咧，就全部拎晒出嚟个 standard 系咩咧？破骨扬灰， 嗯， 即系点啊？ 烧咗个坟， 嗯， 然后咧将啲灰咧就向天撒， 系啊，向天撒。 呢个系最 standard 嘅玩法， 系好侮辱嘅呢样嘢。 咁最后点？结果点啊？呢个历史我唔熟啊。 吓，我伍子胥最后佢自己都系咁样啊， 系啊， 就系报应。 系啊， 好多系咪好多人都系报应？好多历史人物都系咁啊，战国。 唔系我你话我哋吹下水， 系啊， 即系玩下咧，系似嘅， 系 OK。你話黑幫，喂 ，Anthony， 過幾日得唔得啊，大佬？遲啲找啦，個筆數都得噶嘛。同埋黑社會做嘢點會影張相出嚟啫？係嘛？ 仲要俾我哋睇到張相， 擺連燈， 仲要擺連燈，係嘛？即係好似插槍教和我哋啊，反而調翻轉頭就係，喂，同埋嗰度好多狗嘅喎。 唔係，所以我哋睇落好爽。 你唔會廢咁啊！啲狗陌生人行入去，係嘛？你唔好話有 CCTV 啦。學你話齋，另一邊我有諗過㗎。 如果係咁樣 另一邊去得唔得咧？咁樣你又話喂，嗰度係練靶場嚟嘅噃，係咪？ 一係就靶場，一係水庫。 喂，同埋老實講，你一定要夜晚黑做嗰樣嘢，咁你都要開燈啊，大佬嗰度黑煙掹，大佬嗰度冇乜街燈㗎嘛，大哥。 唔係佢影相嗰陣時係朝頭早嚟嘅。 咁啊係咯。喂，日光日白你咁搞？ 嗱，佢就係日光日白搞嘅。嗱，我唔信佢夜晚搞完之後咧，第二朝頭早咧又去走去即係樹中子影張相啦。我又唔覺得咁樣啦。 所以我覺得呢個賤人咧，係為咗救自己咧，就攞老豆老母嚟出賣。 啊！ 呢條友似㗎。 啊！ 咁佢本身係一個拜觀音嘅基督徒嚟㗎嘛，咁咩都得㗎啦。 但佢如果係咁樣做嘅話啦，佢即刻有報應啦。就係話原來你霸 Q 個官地啊嘛。 系喎， 即刻有背應啦！你現眼報啦，大佬。 唔係， 你揾地證住， 墳頭六成係屬於屯門配水庫。 呢個撲街就大佬。喂，生人咧就僭建，死人咧就霸官地，呢啲咁嘅冚家產。喂，呢啲咪就係叫佢哋嗰啲所謂嘅咩咯？即係佢哋嗰啲所謂嘅收成期咯。 喂，同埋我從來未試過一次咧，因為有啲朋友咧都出Facebook 嘅 status 嘅時候啦，喂，唔好搞人哋。個祖墳啊，呢啲都有啲道德底線嘅咁樣。但我發覺奇怪地、出奇地、好驚訝地，你有冇覺得大家咧好心涼咧？ 哇、哦！心涼，梗係心涼啦、 啊。所以唔係我哋搞嚇、啊，你又唔好賴咗去朱海迪。 唔係，但係你 朱海迪有幾萬，好似六七萬嘅支持者喎，大佬真係唔知邊個 八萬票當年。 佢仲恐嚇人啊嘛！佢之後個直播喺度話咩啊嘛？你一係生路，一係不生路啊嘛？ 呢一樣嘢就係覺得我有懷疑。一口咬定你的政治对手在新界西，怎会这样、啊、 一个朱海迪，一个谭海邦。谭海邦就是说他啦， 搞 他 的 office， 是啦。咁你觉得那个有冇可能自己搞咧？ 咁啊，嗰个又唔似。 唔系，但系问题即系大家讨论咗何君尧差唔多，即系呢22分钟里边差唔多20分钟啊招呼紧佢啦。咁但系个问题系在于，喂呢条友仔，喂佢只不过系其中一个扯线公仔嚟。我哋连佢后面嗰个李继仪，我哋完全冇讨论到喎。呢个先最恐怖喎。 唔系，所以咧对老共嚟讲咧，佢就驾轻就熟。因为喺内地做维稳咧，你都唔可以靠公安、武警或者成日出解放军噶。咁佢咪靠呢啲流民囉。 嗯。 所以你话一国两制名存实亡，将内地一套搬咗来香港係完全唔出奇嘅。对中联办嗰啲咁嘅所谓官嚟讲。用返以前我喺边个省边个市嗰啲咁嘅方法啦。係咪空 Anthony 用乜嘢啫，嗱你空我哋三个都系㗎。差佬我哋唔驚喎。喂，如果我哋一间行去食嘢嘅时候，屌大佬几个黑社会喺度咦嘅时候，反而我哋几条友驚喎。因为点解喺而家嘅 moment 里边，你报警系冇用噶嘛？差佬系帮唔到我哋噶嘛？系咪？喂，制造呢个白色恐怖啊，已经系足以令到我哋被震慑啦。 嗯。 喂，所以点解何君尧变成过街老鼠？喂，就系呢个唔系我哋认识嘅香港嚟噶嘛？唔系一个国际金融中心，唔系一个即系全世界排名差唔多系 GDP。 五名之内嘅一个地方。喂，大家冇想象过呢样嘢噶。我哋翻屋企嗰阵时候，从来觉得好安全。 唔系，大问题最恐怖就系话，喂，未来既然中联办见到，即系或者西环见到，喂， 默许 系啦 ，at least 默许。 唔系啊，默许完之后，佢发觉咧，佢。即係我哋民眾只係追究到去到何君堯同埋香港警察嗰一 part 嘅時候，佢咪將會不斷咁樣走去做而製造一個恐怖嘅環境。反正最終你都唔會追究西環責任㗎啦。 但係咁係 work 唔到。你發覺咧，何君堯夾中聯辦加警察同埋黑社會做呢樣嘢之後咧，其實係天怒人怨咁。 係啦， 喂，總商會發聲明，中華總商會啊！佢嘅自己有，其中一個執委都講啦。喂，幾多 EO、AO 都撲出嚟，因為點解啊？喂，你作為公務員，你自己都醜啦，係嘛？喂，又我點管落去啊？喂，我點樣執行政府嘅政策啊？喂，我施政不彰嘅喎，我想推行嗰樣嘢，大家市民大眾嗰個反應就係我對你個政策有懷疑喎。原來就係因為我覺得你官商鄉黑喎，大佬。 都係嗰句。你係用緊正常人嘅諗法，我講緊係用緊唔正常人嘅諗法，即係用緊李繼而用緊黃志文嘅諗法，係呢、這個咪就係我最啱最好嘅結果咯。嗱，最緊要我寫到份 report 俾習近平，然後呢所有嘅罵名係你何君堯同埋林鄭月娥同埋盧偉聰食曬啫嘛，關我咩事呢？ 我下一節翻嚟，我哋探討一下老共究竟佢面對呢一個困局嘅時候咧，究竟佢用咩嘅對策先？ 嗯，好。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，HK Peanut.com。